好，5月11号咁就点子生意101又同大家见面。咁啊，今日呢就好多题目啊，因为呢要回答咗啲网友嘅问题嘅。就首先讲个题目先啦。咁啊，如果有听易得到嘅你知㗎，咁啊今个礼拜头啦，咁我就做咗一集嘅嘉宾啦，易得到嗰度。咁啊顺便同阿Tony嗰啲倾下。Alex 嘅安排下啲时间嗰度，咁咧点子生意101咧将会咧就会后以后逢礼拜四出嘅啫，咁咧就两个原因啦，一个就系、是、其实都几密嘅，呢个都同埋都自己对自己变咗有一定压力，其实开头咧想试下睇下得唔得啦，即系其实咁多嘢讲点会冇嘢讲，但系又嗰句咧，因为唔系时事政治节目咧，所以相对嚟讲冇咁多嘢讲，咁啊所以要搵搜集资料都有一定嘅有少少压力噶，即系如果自己冇碰过任何嘢，例如嗰个礼拜好 hea 嘅。跑步啊，游水啊，咁样你咁，但系唔通我同你讲跑步游水咩？咁我又唔想讲一啲关于即系太过政治嘅，但我想赖少少啦，因为始终你好难有界限嘅，好似话你成日都话，如果话政治唔关你事噶，做生意啫，咁梗唔系啦，例如好似个大陆嗰架国产飞机咁样，咁你可唔可以唔关事啊？系嘛？你如果你因为咁被逼要坐架咁嘅翻大陆出 trip， 要坐架大陆飞机，喂有乜事嘅话，三长两短，咁关唔关你事啊？梗系关啦。咁因为呢啲系强迫性购物嚟噶嘛，啊，共产党一定要嗰啲东航啊、南航啊嗰啲国大陆航空公司一定要买噶嘛，系嘛？咁所以嚟噶，帮我睇一提大家，其实每买一架机票之前咧，其实你睇到你系坐咩飞机嘅。如果见到 C919咧，咁你自己谂谂啦吓。因为啊，即系呢啲命仔有关。其实高铁我都系揾命搏噶，啊，咁我依家先讲。咁时间关系啦，咁啊呢个其一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我见到咧啲 view 数咧就不升就反跌，咁可能你可以话，越嚟越浓缩，嗰班人就呢千几人就围内系呢班噶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都可能系真系太多啦，试一试。减返少一个礼拜呢就礼拜四会出返嘅。咁啊同大家讲声先。嗱咁今日呢几个题目我要讲嘅。咁我讲晒我先至写 caption 啦，即係我真係唔知我自己讲唔讲得晒，我都担心我自己。咁啊第一个要讲嘅呢就答返啲观众问题先，听众问题先。因为有个听众呢就比较急啲嘅嘢呢，咁啊同我讨论。咁亦都有啲同我关于即系其实一啲占领行动嗰阵时，即系或者占旺嗰阵时，或者旺角骚动嗰个咁嘅嗱，如果我遣词唔啱咩旺角咩都好啦，总之嗰次掟砖嗰单嘢咧，无论点叫咩名都好啦，咁其实我都即系我唔想喺呢度同大家讨论呢个问题，我上次赖嘅啫。咁我反而咧，佢有个问题，觉得问得几好嘅，就话佢有班朋友而家俾人告紧，掟砖嗰啲诸如此类，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政治理由要俾人哋告紧。嗱，佢问我好唔好？趁而家仲走得嘅话，咁我咧就去外国，然之后咧就喺嗰边生活。咁即系你问我咧，即系我唔系幸灾乐祸。如果俾我嘅话，如果你早知原来咁样系可以更加决心去移民嘅话，早知礼拜旺角嗰日我都掉啦。点解？因为我叫极叫唔到我屋企人，即系佢哋都习，即系话担心习惯唔到外国生活。不过当然啦，呢个系即系我想讲嘅，一阵间我希望我讲到一个题目就叫二八法则。咁或者我而家睇紧嗰本焦点法则咧，其实佢里边有啲嘢就话你一个即系乐唔乐观嘅人，对一件事会有唔同嘅睇法。咁希望我睇完本书后都同大家分享啦。咁讲翻我屋企人，佢真係唔想移民。咁所以呢我觉得呢，如果有呢个机会，嗱其实你要移民嘅话，好即係我觉得唔好成日諗咗一啲负面嘅事。嗱通常呢有啲未去过外国或者以为自己夜晚晚夜夜笙歌嘅人呢，就话你一定唔惯外国㗎。你搭过飞机未啊？你去过外国未啊？你喺嗰度生活过未啊？你就系见到人哋礼拜六下昼冇晒嘢 shopping， 礼拜日冇得 shopping， 就好似天跌落嚟咁样。咁你人生系咪净系得 shopping 咧？调翻转睇，其实生活系咪要简单啲咧？我而家我咁喺公开度讲得嘅话，其实我开始都对自己承诺，尽量少啲购物，尽量咧即系有啲嘢咧用得几耐得几耐。我有件 T 恤，我有件 恤， 我有件冷衫咧，我今日拆翻出嚟睇，30年。仲好新净，仲好靓，我仲着得上身。我前嗰排都着得上身。我另外之前我喺另外一个节目咧，我都着咗一件 T 恤，系我啱啱出嚟做嘢第一份工嗰时。咁咧，因为嗰阵时贪慕虚荣咧，买一件法国名牌 T 恤，到而家仲着得嘅。我间唔中都攞出嚟着下嘅，亦做一个纪念。第一要警醒自己身形唔好变啦。第二，喂，有多嘢你要珍惜啦。咁讲返啦，咁其实你系唔知要夜夜笙歌，系咪日日 shopping 呢？仲有一个盲点就系成日都话，哎呀，你买罐汽水都要揸车。咁同你行落去71买，可能都系 cost 咗嚟话15分钟，咁你揸车可能都系15分钟㗎喎，之内来回。咁有乜问题呢？同埋个习惯问题啫，即系等于以前我哋唔会带自带购物袋去买嘢，咁而家你带咗咯，咁有乜问题？即系你觉得咁样系好惨咩？哎呀，冇袋俾我，用手拎啦咁样，咁你唔自己谂办法咯？改变唔到事实，你咪改变心情咯，用自己心情去改变一啲既定嘅事实。OK， 例如话你真系犯咗即系嗰啲咁嘅政治事嘅，我觉得你去外国，例如话台湾、美国啊，台湾更好添啦，好接近香港噶，有乜问题啊？搵唔到食、啊。搵唔到食，呢、这个世界唔会搵唔到食嘅。你问下人哋，喂，由低做起啊，洗碗请唔请啊？吓、啊，如果你自己本身，例如话你有个职业，你话你系做帮人维修电脑嘅，喂，大佬，全世界都要啦。好似我嗰次讲咁样，你搵个啊 NAS 啊，即嗰啲 NAS 啊，即系个 server 仔啊。啊！揾间求其揾间唔好咁大嘅，唔好名牌嘅，唔好一线嘅，拣二三线嘅。然之后话喂，我帮你周围 sell， 然之后我帮做埋维修，啊！然之后帮我啲公司敲门 call call， 揾到饭食嘅、哦，系咪啊？喂，咁点开公司啊？我又唔系当地人，咁当地人有好多法律嘅，咁啊，当地人系开到公司嘅，唔系当地人开到公司嘅。嗱，以呢个台湾我唔熟啦，以美国为例，我唔系当地人，我都开到。咁另外你话喂，如果再捞咩呢？可以咩呢？做代购咯。我美国啲朋友做代购，一个月搵十几万嘅。当然有高有低啦，睇你自己即係做得勤唔勤力啦。喂，问你嘢，你十年都唔复嘅。我有啲朋友好有啊，好型啊，即係永远 WhatsApp 呢，有两种状态啦，十年都唔得变蓝啦，唔睇啦。OK， 咁你其实真係唔适宜做生意，亦都唔适宜打工。你都唔適宜即係同人哋有溝通嘅一啲工作，因為人哋見到，都唔復嘅，機會俾咗第二個啦。咁如果你話唔係喎，我係咁有性格㗎啦，咁我又要移民，咁對唔住囉，你唔過去睇下有咩辦法搵人哋啊，靠黐靠黑都好啦。但你唔可以咁講㗎嘛，做人你一定要靠你自己。好啦，另外呢就可以另外一種有咩呢，睇咗變咗藍剔或者啊 line 見到睇咗嘅啊 ，view 咗嘅，但系又唔复，劲啊呢啲人，咁我身边大把，唔讲啦吓，最近都发生咗，咁啊，你问我激唔激气咧？我而家唔激气咯，对呢啲即系有事我唔会委以重任俾啲人咯。嗱，机会咁就冇咗噶啦，系嘛？咁所以你问我易唔易？梗系易啦，对付一个咁极权同埋咁不公义嘅政权。你要做嘅嘢，你又比佢更卑鄙、更聪明。你点解要同佢玩真？你点样同佢玩正常啫？走啦，快啲添啊！趁仲可以飞到嘅话，快啲添啊！我希望出街唔好听到，入境处听到之后唔俾你出街出境咯，系嘛？咁我又觉得呢样嘢即系至于佢同我讲话长毛嗰啲问题，我唔想再讲啦，因为呢啲我唔系政治嘅 issue， 呢个节目唔系讲呢啲嘢，咁我都。对呢啲我已经冇跟好耐啦，呢啲社运嘅嘢，因为我所谓跟我都系留意睇下报纸啊，睇下新闻，睇下 Facebook， 咁但系而家咧我都直情唔鬼睇啦，因为我唔想再花啲时间响呢啲地方度， 因为我有大我自己嘅谂法。至于你话咩系咪用聪明嘅方法，用食脑嘅方法，咁大家对食脑嘅观点有啲唔同，咁所以我唔会喺呢度再同大家讲，唔会同各位听众去解释啦，因为咧我唔想即系用呢个私人事，即系呢个虚大气电波咁啦。咁另外啦，就问 VPN 嗰度嘅，你放心，咁啊嚟紧会即刻会俾翻你哋噶啦。如果你有 PM 咗嘅话咧，咁我会逐个掉翻一个俾你，因为我问咗对方咧，佢就未必会俾一个系统咁样入嘅，咁但系会逐套俾你哋，咁啊呢个 trial version 试嘅啫，咁啊如果 OK 嘅话咧，咁我试下同佢讲话可以延续睇下几时，延续睇下用几耐，咁啊吓，咁啊多谢呢位网络提供者啦，咁好啦，今日咧就讲几样嘢啦，讲答咗，咁啊。其实咧，而家同你录音嗰阵时咧，我就系10:30。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琴晚咧，我10:30仲喺广州嘅。咁啊，其实今早我瞓晏咗。咁啊，我想讲咩咧？讲广州之旅。其实今次广州之旅咧，好短啊，一日嘅即系来回。咁首先讲下其实啲交通啦。咁其实咧，而家去广州咧，可以有多选择噶啦。例如话你可以最传统嘅直通车啦、巴士啦，咁其实我唔会赞成呢啲，即係除非睇唔系，但要睇你去边个点啊。好似我今次去系番禺嘅，咁其实我就会去南站，咁我就会揀咗呢响香港去呢、这个落马洲，跟住呢就去深圳北站。咁深圳北站已经有条地铁一直去㗎啦，一系就去咩呢？去福田站。咁两个都得嘅。咁亦都系去到廣州南站，就比較接近啲咧南潘順嗰邊嗰啲。如果要去到，因為而家咧啲廠咧，因為今次我去睇廠，佢大致上咧全部都係會響翻南潘順嗰邊，因為嗰度相對咧地價都仲叫平。咁同埋你見到嗰度咧係即係 undeveloped 嘅，都仲係你見到咧周街啲摩托又多啊，即係唔似廣州即係一個嚟話響天河區咁咧，哇啲 OL 著到靚過你咁樣嗰啲，即係咁啊靚唔講，其實即係講真，打扮上真係唔得㗎，即係呢個都同大家講 ，even 上海你真係要去到靜安區嘅一等一嘅寫字樓區，你先見到啲人打扮係真係叫 OK 啲。但系间唔中，你真系始终你中间都会穿插啲农民嘅物体啊，咁变咗你都都唔系农民嘅，即系边嗰啲即系相对嚟讲冇咁注重自己打扮嘅。咁但系你话喺中环嚟讲啊，即系一嘅成个社会氛围都系要注重下衣着啊，人体衣装，即系好似你去到东京咁啦，都系啦。咁而广州呢个番禺咧，其实我老乡嚟嘅，咁啊，其实冇乜印象啦，已经即系唔会有印象，因为我系十几年前先去第一次嘅啫。咁而今次去咧，咁我有几样嘢，咁我另外有啲反思，咁咧就谂起一个叫咩咧？价值观问题，其实喺火车度谂咗好多嘢。咩价值观咧？咁其实可能我都讲过嘅，咁我喺度谂起。其实呢大陆人呢即係对钱或者唔好话大陆人呢，其实我觉得唔应该咁讲，而係中国人包括香港人，我嗰样嘢真係好扑街。即係新年呢，我真係希望大家呢就咩呢，因为啱啱即係喺个火车度冇嘢諗啦，咁睇緊本书，咁 bring some 令到自己呢去到九里咁远，諗起一啲价值观问题。咁我谂起呢个问题就咩咧？新年咧，真系求下大家唔好，我已经唔讲恭喜发财好多年。其实点解咁讲咧？因为我听希望啦，听过我讲嘅呢啲说话嘅咧，唔好虚话。如果未听过嘅话咧，大家要反思呢个问题。好多年前咧，我听过许冠文讲，佢话咧，有一年咧，佢对住即系见咁啊，佢奔妹喺佢个即系个飞鸿咧，喺佢屋企嗰度咧就。见到佢啊，啱啱嚟做嘅，咁见到佢老细啊，许冠文对住啲人讲，一啲人去佢屋企拜年啦，就讲，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跟住咁个飞鸿咧就好奇咧，就问，喂，老细，你其实呢句恭喜发财 ，what's the meaning？ 咁跟住许冠文，你知啦，呢啲人咧，我都几中意嘅，即系悠悠默默，咁又唔会直接俾答案你，佢话 ，you guess， 你估下。咁我俾即係咁嗰个飞鸿呢，其实諗估咗两亿年都估唔到啦。咁当然啦，其实以一个我哋成日都笑菲律宾 嗱，虽然我都好唔中意啊，你话好似最近有一单嘢咁样，有几个人根本就冇贩毒啊，咁啊过到去根本 CCTV 影到根本就里面冇毒嘅，就插俾你嘅啫，然之后就屈你钱嘅，啊黑肉嚟嘅，或者代替替死鬼嚟嘅 ，whatever 点都好啦，即系总之唔系一个正常嘅一个 criminal， 系一个假嘅。我就咁同你讲，我就老虎蟹咧呢啲地方咧，我死我都唔去，你即系你请我都唔去。有生意我都唔去做 ，OK？ 但系佢哋嘅人基本上系快乐嘅，几个问题，几个原因啦。咁其中我就觉得咧，其实第一人有宗，人有宗教啦。第二就系、是、人哋好中意音乐，有音乐嘅人咧有 passion， 有热诚，就会快乐。而我哋吓、所谓嘅中国人 ，OK？ 包括所有华人啊，边好，开口埋佢第一句就钱钱钱。新年咁重要嘅嘢，你竟然同人讲恭喜发财？我所以而家我一定话新年快乐，我一定，我已经 keep 咗。自从我听完佢呢句之后咧，其实嗰阵时我都反思嘅。所以呢句嘢咧，对我嚟讲好硬意嘅。咁我就通常都话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最紧要人就系身体健康，同埋新年即系最紧要系快乐两样嘢。发财对我嚟讲，即系我而家你话喂，咁你又搵钱，咁啊两样嘢嚟噶嘛，搵钱啊维生。啊！但系唔系你嘅人生所有嘛？你喺新年劈头第一句就讲恭喜发财，所以咧嗰、那个价值观咧，所以好多鬼佬咧去到中国做生意咧蚀到扑街啊！即系佢冇谂过真可以为咗五毫子而令到佢成张单几亿嘅冇咗咩？点解咧？嗱，我又要讲一个故事啦，唔系故事啊，真事。我有个朋友咧，就做一啲叫做都叫做啲大型机器咁样。其中一块电脑主板咧，就系搵大陆 source 嘅。咁但系咧，就系、是、因为咧，好彩系个鬼佬搵嘅咋。我朋友就做个叫做就叫一个叫传话翻译啊，即系中间人啊，帮佢睇厂啊嘅人。咁但系好可惜啦，咁啊块底板咧就因为咧一啲偷工减料而令到。嗰張單，而令到嗰塊底板出現咗問題，去到歐洲成批貨 jack 曬。而家咧有好多計劃咧，例如話喺國內大陸啦起廠嘅計劃完全冇曬。咁講緊可能真係慳五毫子，即係我唔知幾多錢啦。尤其是我亂講，因為即係我成日都講啦，一粒螺絲啊，鋼瓦螺絲，即係唔爆扭唔爆嘅，同扭得爆嘅。可能系争几分嘅啫，但佢哋都为咗悭嗰几分而去咩？即系有冇必要呢？系嘛？拼价钱，拼价钱。我一阵间先同大家讲拼价钱的故事啊！大陆今次广州之旅，咁我见到啲嘢。咁有冇咩值唔值得咁做咧？咁结果成批货咁咧 check 咗，涉及到我所知系几千万美金，即系一个，即系唔系好大雕啊！即系唔系大到即系话令到间公司要倒闭，因为嗰间公司好大，我知道，即系占咗欧洲60%嘅市场嘅一间公司。佢呢批货，我谂佢都系 trial 嘅啫。咁但系即系，我觉得系咪真系争嗰少少咧？如果你争啲钱嘅话，咁你可以同个客讲嘛。但唔系啊，有可能咁，人哋明明俾10蚊你，已经预咗你有钱赚噶啦，你为咗想赚多啲。啊！铤而走险，用啲唔得嘅 chip set， 咪搞到人哋成批嘢 jack 晒咯。咁而家我朋友企喺度，即系佢自己都系大陆人。咁其实佢而家都咧，我睇佢啲微信咧，佢企得仲前过我。佢闹即系大陆嗰种劣质文化，或者中国人嘅劣质文化，佢闹得仲坚过我。佢同我一样都好孤独嘅，喺上高咧唔会有人骚佢。你咁话？因为其实所有其他人都是一啲恐龙，即系嗰啲叫丧尸，唯独你唔系丧尸，咁人哋咪觉得你系丧尸咯。咁所以我又嗰句，但系咧，翻到最嬲尾去到源头，我觉得讲紧嘅其实都系要讲紧系做嘢嘅 quality， 唔系走埋啲酒精面。OK， 我自己而家都即系 overall 都有呢种嘅谂法。 另外啦，咁我另外又反思咗个广州，即系喺广州又见到一啲又见到间 D&G 啦，咁啊谂翻起一件事，其实我都系借题发挥嘅广州之旅吓，我戴住头盔同你讲，其实 D&G 咧前嗰段时间咧就喺北京度咧就影咗啲胡同啊 ，plak plak 啊啲咁样咧，咁咧就搞到咧啲网民咧，其实咧冇嘢噶，我觉得即系你嚟香港，你帮我哋影下啲咁嘅巴士啊啲咁样。的士啊咁样，我觉得冇问题。或者影下啲阿婆啊，即系啲嗰啲村，或者去砵兰街影下啲嗰种嘅，即系好似啊星光灿烂中嘅堕落，咁我都冇问题。咁但系大陆人就系有班网民，其实当然唔代表所有啦，就喺度嘈啦，做咩啊？影埋我哋啲巷，影埋我哋啲乡村，你即系展示唔到我哋繁华一面咧？啊！我哋呢、這个啊呢、這个一环、二环、三环嗰啲伟大建筑，你唔去上海影下我哋吓、浦东啊嗰啲个摩天大厦咩？其实因为咧，其实呢个 D&G 咧，先唔好理佢之前几年做呢扑街嘢啦，但系咧佢系好中意去人哋影人哋一啲好有地道风格嘅嘢，然之后做一种 crossover。如果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嘅啫，如果你好好利用嘅话咧，你就会系令到成件事咧系玩得好靓、好过瘾，系嘛？唔使咁 serious 噶。而家佢哋好多嘢咧就即刻上晒头。咁另外一单嘢咧，有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嘅，又系就系、是、足球嗰单嘢啦。嗱，恒大早前咧就嚟到咧就香港啦，咁啊，咁系我上作客好似系 ，anyway 资料再讲啊，因为呢个唔系重点啊，整句咩港独啊，咩讲我哋英国狗啊啲咁样咧，我又觉得咧，即系如果咧大家同文同种，嗱虽然恒大嗰度已经否认咗噶啦。但即系我哋真系讲真，我哋广东人同文同种，即系大家讲嘢一 Q 样。我上到去咧，一 order 嘢食饭嗰阵时，咁啲阿姐，我听佢啲口音都知道佢唔系广东人啦，同佢讲翻广东话咧，即刻哇照顾周到。我而家先讲食嘢有几平啊，即系喺南站嗰边，即系我虽然知其实即系国内个生活水准可以低到，即系生活水平可以低到咁嘅，咁另外喺酒店嗰度啦，陪个同事去攞房，嗰个男仔本来讲普通话嘅，咁国语啦或者叫做，咁佢就喺柜台嗰度咧，本来就俾间细房嘅，咁但系收尾咧，我听到佢口音，跟住话喂，听你把口音，你应该都系广东人噶啦，使乜讲啦，咁辛苦啊，讲翻广东话啦，咁同佢讲，咁嘅，得啦，跟住入咗 lift 噶啦，我哋已经攞咗卡，佢转头都俾翻张，喂，唔好啦。俾嗰间大房你哋呢间，其实佢要我哋两个一齐住，我唔系我第日走，我嗰晚走噶啦。不过 anyway 都多谢佢好意。其实我哋同文同种嘅，我哋冇必要去大家互相排斥。我哋唯一嘅共同敌人系边个？共产党啫嘛，即系嗰班贪官啫嘛。啊，其实我唔好想叫佢共产党，因为其实成个都系贪污集团。即系其实一个贪污集团要保护自己利益。而要对抗你啫，系咪啊？又想永续自己嘅管治啫嘛，系咪先？想做王啊嘛。Anyway， 所以我睇另外睇一单嘢咧，就啱啱发生咗嘅，就系好温馨、好 warm 嘅，就系日本嘅球迷，佢响佢哋主场度整一幅横额，多谢香港嘅球迷帮佢解决咗啲票务问题。跟住仲要写多谢香港球迷，即系类似啦吓。即系睇完之后咧，我觉得哇，即系成个心暖咗。咁我又嗰句，我其实上个大陆咧好多时咧，好多啲朋友讲我讲过话，你仲有心情，仲有心机，慢慢同嗰啲大陆人解释，其实香港民主啊，得啦啦啦点，我就同佢讲话，其实佢哋根本就唔系坏人嚟嘅。只不过佢哋接收个信息，就每日咧都喺度讲到香港咧好危险噶。我喺美国咁咪咯，咁有个外国人咁，有个大陆嘅女人，佢咪话：，唉，唔嚟香港买嘢啦，香港好危险噶，成日踢劫噶。喂， 香港开埠以来踢过一次劫，跟住嗰次劫踢完之后，嗰班友我唔知真定假咯，嗰班人吓踢嗰、那个，我始终觉得踢嗰个咧，应该系收咗共产党钱，收咗对家钱，然之后咧就整坏香港，即系佢做嘅嘢同环球时报同文汇报一 Q 样，同梁振英做嘅一样。你有冇收钱我唔知，但你做嘅一样。讲翻嗰度先啦，系好 warm 嘅，日本人咁样，即系反而佢会企埋我哋嗰边一齐，即系多谢我哋呢个行为，唔会因为你嘅国籍嗱，如果佢要日本人要算账嘅话，佢话超你哋香港咪又系中国一部分，你而家咁反我哋，我哋而家要咩啦？但系佢哋唔系，佢哋对嗰阵时你帮咗我，我多谢你。我永远点解我头先讲翻，我永远会喺大陆，我会系同一啲大陆嘅朋友解释翻香港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想要拉翻佢哋埋嚟，唔好拉出去。其实做生意一样嘅啫，你冇必要将树敌太多。呢、这个我自己领晒好多嘢啦吓，咁啊学精咗咁啊，你好景嗰阵时咪好咯，好似我咁样好景咁前嗰排咁啊。但系当你如果你真系冇景咁啊，未到啦吓，咁啊 touch wood 啦。咁啊，变咗你真係需要人帮嘅话，你都几惨，即係或者要俾人企喺你嗰边，你都几齐。所以我觉得我唔会做呢啲咁嘅，即係我哋共同敌人，你要清楚系边个囉。所以我觉得唔应该系做呢啲咁嘅，对即係对大陆人嚟讲呢，我会系咩呢？我睇佢嗰个行为，我唔系睇佢国籍囉。OK。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大家一定要嚇、記住啊！尤其是翻退咧，你會係，如果唔係，你會好辛苦啊！咁另外咧就講講啦。咁廣州咧都好多，上次我講嗰只 mobile 啦，或者 OFO 啦，兩隻嘅品牌啦，咁非常方便，同廣深圳一樣啦，又路過深圳都見到。咁好多人都會點咧？例如一個地鐵站。要去某个目的，好似嗰次我约咗个客响华润万象城，咁咧佢就搭，因为佢要转线地铁，咁佢就唔方便，所以咧佢直接咧就响另一条线度落车，咁大约咧有一公里到，如果一公里咧我行急步行，我十分钟搞掂噶啦，咁啊杀到噶啦，咁但系你行到去夏天身上身汗啦，系嘛，就未夏天都好啦，咁唔想行，咁于是咧佢就租咗你架单车。唔知五毫子定，如果你 OFO 嘅就唔使钱添啦，吓咁暂时而家推广唔使钱。咁另外如果你 mobile 呢咁样讲紧都系好平嘅。咁另外我琴晚啦都见到个香港人将架车踩喺地铁站踩完之后踩喺边咧，踩咗去皇岗口岸半夜十二点几，因为琴晚好夜先到皇岗，咁啊见到佢踩落去嗰度，咁啊停低，咁跟住摆低架车，咁啊走咗去。咁你要谂下。即系其实呢种咁嘅方便咧，系人哋进步紧噶。我讲紧大陆今次，即系综合咗我上海啊，上次上海啊，同埋其他地方咧，我去完之后咧，睇完咧，其实人哋进步紧喺呢方面生活上。即系而我哋香港竟然一个国际城市，可以掉落海，掉落个河度，当然要捉嗰啲扑街出嚟啦，掉落河嗰啲，系嘛？即系先唔好讲系咪鬼佬开嘅呢间法国佬开嘅，而系觉得你系破坏紧一个进步紧嘅城市。先我唔你唔好同我讲话咩香港地窄人多啊，踩单车唔好啊。我俾你知啊，上海唔系好多嘅啫，东京都唔系好多嘅啫。如果你去过东京嘅话，东京唔人多咩？路唔窄咩？系嘛？不过人哋政府嗱，不过东京我喺东京踩下单车。人哋容许系响行人路踩嘅，因为佢要你自律嘅啫，唔系要他律。而香港呢个冚家铲政府咧，就乜都管，乜都要吓、要有上集上两集讲过啦，围栏要有栏杆啦，啲海，喂，即系又系嗰句啦，你咁打人，或者你咁打人，带住个细路，你系咪要睇住啊？咁你其实成个咁即係话今次係栏杆啫，个飞机门你上个飞机嘅话，你唔睇住佢个细路一掹掹，哎嗰几个人个门开嚟睇下喇喎，得唔得？ 咁即係咪要搵个锁锁住个飞机门呢？如果出意外又点呢？即係其实如果你所有嘢係由自律或者係由一种陪即係去由即係由细嘅教育做起嘅话，你係少咗好多 costing 嘅。成个即係对于成不无论係 cost 又好，或者对呢个细路第日出去外国又好，或者出去做事都好，佢会好多嘢佢懂得咩，知道乜嘢应该做咩唔应该做。而唔系俾个难佢啊。即单车亦然啦。係咪即係一个城市你要睇佢嗰个系咪一个我喺易德道都讲咯，即係话有冇啲自由啊，有冇一啲你俾你自己一啲空间好紧要。我易德道都话咩呢，你话 graffiti 咁样。香港系好少，少到嗰个情况咧，真系件唔合理。好庆幸地咧，黄竹坑嗰、那个工业区咧，有几等大厦都有啲 graffiti 喺度，即系代表咗一个社会嘅文明越先进。你唔好同我讲，整污糟啊！大爷，你喺度煽动人哋整污糟啊？系啊，不过咧，通常咧，越多 graffiti 嘅地方咧。嗰啲贪官啊，专将啲仔女去嗰度读书嘅，咁你答我点解？求答案系嘛？荷兰、美国、英国、加拿大、澳洲，全部都系 graffiti， 大部分尤其是 New York。OK， 你上去 New York， 如果可以起晒嗰啲人嘅资产嘅名啊，全部都 X 啊、C 啊、Q 啊、枪啊、呢啊，全部都唔系香港姓嚟嘅。点解啊？人只脚话俾你知，好聪明噶，系由个脑去主宰噶，系嘛？咁所以咧，我觉得单车又好 ，graffiti 又好，乜都好，其实代表咗个城市有冇种自由，有冇种气派。OK， 咁所以香港好少嘅，俾啲墙你画，做咩啫？即系已经失去咗嗰个原意，原意就系话要反建制嘛，系嘛？建制有很多腐败嘅嘢噶嘛，你容许人哋反你啊，系嘛？即系等于我成日同我啲同事讲，喂，你谂到个方法，你叻过我跟你啊，我都系建制嚟噶。即系如果响公司上，即系一啲执行嘅某啲嘢，咩叫建制？就系一啲即系既得嘅利益，或者即系一啲主宰咗，即系有权者。我做緊嘅嘢，我都话上次我都责我同事啦。佢话你有权力㗎嘛，你有无形嘅压力㗎嘛。喂，那个压力系你喺你自己度㗎咋。喺我公司冇㗎。你嘅方法好过我俾个 like 你啦。我大佬我下下要我諗啊。咁我咪好辛苦。咁所以有时有啲嘢呢系自阉嘅。你自己系咪阉自己。咁另外当然啦，即系头先讲开 graffiti， 我唔可以唔讲另外一单即系小事啦，即系唔关广州事噶，都系纯粹楞去讲，就因为唔讲就即系冇咗嗰个时事性啦。虽然响易德道都讲咗，但我都好想再讲一次，就系、是、关于嗰个 hidden agenda 嗰度咧，嗰单嘢其实另外一个点就系咩咧？一个地方有冇地下音乐，亦都系反映嗰个地方够唔够开放，够唔够多元。OK， 又嗰句。啲贪官啲仔女又系送去嗰啲地方嘅，最多嗰啲地方。OK， 即系讲量啊，梗系中香港系唔够中国嗰啲多啦。即系讲量啊，因为佢大嘛。但系如果讲密集程度嘅，以前香港系多噶。OK， 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听到。OK， 地下音乐，但系而家越嚟越少啦。好似今次呢单嘢咁样。或者喺度讲翻啦。我咁做生意。以我嚟讲啦，我系好希望公平。OK， 你技术性激到我冇所谓。同样道理 ，hidden agenda 呢单嘢 ，OK， 你犯法啊嘛，哦，你可以唔批唔审，诸如此类，即系但系你俾个理据我咯。点解又话斋咯？点解泥头山啊、忽得超啊嗰啲又敢拉高佬和大大声话黑社会打人，咪好爽嗰啲咁样，你又唔敢拉咧？系嘛？公平，一定要公平。成件事先有得玩，但系当然啦，一啲都唔公平。其实有听众咧叫我想讲下马云嘅，咁啊，其实马云我冇咩好讲啦，咁我只可以唯一讲个字两个字啦，即系你呢个系扑街嚟嘅。咁我搜集多啲佢嘅罪证，我先至再一次过开集开佢拖啦。因为呢条扑街咧，即系 即系我最憎啲人咧，即系攞人占咗人便宜，仲要卖口乖，哇！攞住把扇，着住唐装，企喺度，有啲风吹下吹下，可以吓真我的风采刘德华咁企喺度，然之后教我哋做人。喂，大佬，你都系偷人嘢，你都系偷人啲 concept 出嚟嘅啫。你唔系一个真系一个创，你唔系真系一个创意者咯。即系就算我几咁憎阿 Steve Jobs 都好，但系我都敬重佢对创意嘅一种热诚，同埋嗰种对佢对执行嘅能力嘅能够将即系执行能力好强啦，同埋能够将苹果起死回生。马云你算系乜啦？你只不过一个抄人嘢嘅屌 copycat 嚟嘅啫嘛。咁嗱，大约啦，广州其实咧今次咧好匆忙，但可以话俾你知，时间真系短咗好多而家嗰个距离。咁当然啦，你话高铁问我点睇咧？其实高铁咧，我唔介意你起到嚟香港，即系你通咗你话南站，即系由北站广州南站去到深圳北站，跟住再停下一个就系、是、例如话而家起紧个香港个站。问题系其实中间執行问题啫嘛，我唔系话你个诚意好唔好噶。至于你话系咪跟住里边话系咪搵啲解放军落嚟快啲啊咁样，唉，算啦。你要落嚟点都快噶啦！你吓、啊、打开条黄冈系咪啊？打开架车几耐啊？咪半个钟落到嚟系咪啊？即系要做嘅话，即系另外当然啦，我系赞成 ISO 嚟香港嘅，即系将香港边缘化嘅。OK， 因为你唔边缘化嘅话，你唔知系同质化咯，同大陆一样。咁你仲有咩优势咧？系嘛？咁我一阵间先讲下另外一个 topic。快嘅，以前如果去东站，起码要坐地铁咧，咪坐火车咧，两个几钟、三个钟到啦。我冇记错就，我都两三个月冇坐过咯，唔好记得，我冇 count 时间。anyway， 如果你而家咧，即系你谂下啦，我琴晚咁淡定，我等嗰个客等到九点钟咁番禺，跟住我同佢食咗个快饭，倾偈，同呢个33岁准上市公司主席。倾咗30分钟，因为佢好想同我倾偈，即系同我见面倾下啲生意合作。咁而我都同佢倾完之后咧，即系其实之前我都听人讲咗佢一啲嘢噶啦。咁啊，讲翻时间先啊，先讲佢。咁啊，所以而家嗰啲我可以九点几，跟住成十点钟搭嗰班车，跟住十一点钟要落到嚟深圳。sorry， 落到嚟深圳咁。我仲要搭错，我仲要去搞错添。我以为福田系10:30，原来福田10:30，我以为12:00添。咁因为真系好少咁夜响大陆翻嚟，其实真系好少响尤其是广东区吓出差比较少啲。咁所以咧就个距离真系近咗啦，即系30分钟由北即系呢个北站去到南站，因为佢行紧嘅，我见到个标系写住300 kilo， 我有啲唔好信，即系嗰个标咯，话日本标嚟300 kilo。因为咧，如果你当你坐过由上海嗰个浦东机场嗰个去龙阳站嗰、那个圆浮磁列车啦，我唔知有冇读错啊？浮专之即系用 magnetic， 即系将个车升起，然之后好快嗰个咧，人哋系300 claim 紧，哇！人哋快好多，我见到出边啲景物。同我见到嗰啲，即系好似有啲唔好，即系因为我系冇得度啦，系咪先？咁啊，下次带翻个 speed， 即系计嗰啲计速度嗰啲，但系唔知计得准唔准，因为冇咗 GPS 之后，因为嗰啲火车太快，我唔知唔知我试下睇下咩方法可以 check 下啲速度先。咁啊，快嘅，咁啊，所以咧嗰个生活圈咧。你即系话，如果有啲人系上去做咧，咁啊，上去做嘢咧，即系你话，如果真系上大陆做嘢咧，我觉得 well 都不失为一个选择嘅。咁啊，系咪最好？我自己一定唔会啦，因为我其实自己唔中意喺大陆生活嘅，因为食嘢啊啲咁样，其实几唔安全。好似琴日我食嗰单嘢咁讲翻啦，琴日食嗰度咧，叫咗 一個炒面啊，叫咗個咩嗰啲咩尖椒魚頭啊啲咁樣啦嚇。另外再叫咗個菜啊咁樣，三個嘢係講係87蚊嘅啫。係一間酒樓，係一間叫門面啊泊到車市市正正嘅酒樓。OK， 都話個阿姐係廣東人嚟嘅，大家好好傾咁啊，咁啊真係平到咁嘅。而佢話佢講緊嗰度30000尺嘅地方係租緊80000蚊到嘅啫，即係啲地咧係。不過亦都睇到一樣嘢啊。自从广东区嘅厂好多都走咗之后呢，就另外呢就会係即係少咗好多人，呢个事实嚟嘅，少咗。不过我睇到样嘢，我唔知有冇判断错误，就係嚟緊将会更多嘅高科技，所谓高科技啦，有啲科技厂啦，冇个高科技啦，沾污咗，例如好似 Tesla 嗰啲咁嘅真正高科技啊，或者一啲Google 嘅高科技啊 ，OK， 即係都係製造業嚟嘅啫。例如話有啲LED panel 廠啦，又或者一啲製造相對嚟講比較用多啲機械型嘅廠咧，就會喺廣東區。我所知嘅咧，例如好似我嚟緊講呢個33歲呢個準上市公司主席啦，少少講下佢啦，因為其實都認知有限啦，但係即係。从佢得到而家出嚟嘅结果咧，我都有所启示。就系咩启示呢？其实嚟紧咧嗰个销售渠道咧，即系传统嘅什么经过啲dealer 咁嘅年代咧，其实可以话风光不再。我见到一个好强烈嘅对比啊！我见到有一间美国公司。佢做咗嚟咗中国都入咗中国都我諗有6年啦。但係呢一路嚟讲呢好过速。个销售唔好。有几年呢我自己帮到佢哋呢就做到少少业绩啦，令到佢都对小弟公司另眼相看。但係呢跟住呢我觉得产品越来越跟唔上啦，节奏啦。即係冇咗嗰个 sensitive。好紧要嘅，一间公司对外边嘅 feedback， 你即系罔顾嗰啲 feedback 咧，一味一意孤行去做嘢，可能你觉得中国市场唔系你主打嘅市场 ，OK fine， 咁你都唔会有咁多要求。咁佢咧就系用传统嘅销售渠道，经 agent 啊，经咩？咁其实架床叠屋，即系经个 dealer 咁样。而我见到呢个33岁咁后生。我有啲惭愧嘅，其实个起步仲迟过我。我大家做都叫做接近同行。咁佢做啲咩呢？佢做一啲叫做电子广告牌。例如话你而家见到好多时呢啲铺头门口呢动咗个 LED mon 喺度咁样，然之后呢就播放啲嘢。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呢喺09年嗰时呢，佢就喺中关村，即係北京嘅中关村，所谓北京嘅直谷。咁呢就做电脑组装。咁月装呢就有啲客开始问佢啦，喂你有冇做下啲播放广告嗰啲嘢呀？於是呢佢就开始做呢样嘢啦，越做越多喎。咁跟住呢就做埋呢个广告机啦，即係佢讲嗰啲咩机啦，咁样睇先。咁我讲讲佢而家有啲咩巴闭啦，即係唔係巴闭嘅，即係喺我哋行嚟讲我自己即係好羡慕啦咁做。咁但佢都俾我个启示，係相当好嘅启示。咁大家都可以嚟做一个参考，我唔知你做边行，不过可以俾你做参考。佢就将所有嘅产品唔系摆喺淘宝、京东。嗱，过程我下次有机会再问佢点可以由即系可以上到京东。嗱，京我讲讲两个平台咩唔同啦。淘宝咧话俾你知买垃圾嘅 ，OK？ 你卖啲嘢咧，如果系几百蚊咧，咁我觉得冇乜所谓 ，OK？ 个人嘅冇所谓，你承受得起风险嘅冇所谓。嗱 ，so far 我买嘅嘢翻嚟咧，就还可以嘅，因为我要求唔高啊。因为你买淘宝就预咗有嘢衰噶啦嘛，系咪先？如果你大家买淘宝就知嘅啦。咁我而家仲未有淘宝 account， 我都要借我同事个 account 买。so far 还可以，但你要发嗰样嘢咧，好得意嘅。喺淘宝咧，你见到打一样嘢啊，你会见到咧嗰张相咧重复嚟重复去。因为任何人都可以 copy and paste 嗰幅相，然之后咧就摆上去，你又开个档。我见到你卖5蚊，我卖4.5， 所以你会见到咧，同一张相，同一个 source， 价钱系唔同。OK， 嗯，冇个保障噶，即系所以咧，所以点解我咁 Q 曾茂云？即系呢方面佢唔管你，你话管唔到咩？一定管到啦，你管唔管啫嘛？好啦，咁啊，另外咧就京东啦，京东系咩呢？京东系需要咧有翻上下嘅资本啦，同埋咧系可以开发票嘅。我谂你知道大陆开发票即系等于你要俾咗个即系可以叫即系有税，即系可以即系抵税嘅，你唔知点抵税，总之类似税务嘅嘢啦吓。总之要发票咁啊，17.7%嗰啲发票，即系话公司客为主嘅。如果你喺上高买嘅嘢咧，相对嚟讲好多系厂家嚟嘅。唔系相对，直情系厂家嚟嘅。咁咧就冇咁多，好似嗰啲头先我讲嗰啲淘宝嗰啲咧，一件出咗嚟，跟住100件走咗出嚟，一件出咗，跟住100件会跟住出嚟。而嗰啲公司咧古古怪怪嘅，其实可能最后尾都系问嗰间攞嘅。咁但系但系京东咧就相对系严格好多嘅。而呢、這个咁啊，33岁对我嚟讲后生仔咧，佢已经系卖呢啲咁嘅广告机咧 number one 嘅啦。咁每年咧，咁啊话京东个大会嘅，佢都系有份去，同嗰个主，即系我唔知京东个老细叫咩名。Anyway， 自己上网查一查，我呢个唔系重点啊，即系佢都可以有份去食饭嗰啲咧吓，咁、即系都即系表扬一啲做得唔错嘅人。咁而佢喺呢方面俾我好大启示系咩咧？即系唔可以再靠传统嘅渠道去买嘢，因为你会受制于个代理对嗰件产品嘅熟悉啦，同埋佢对呢个生意嘅热诚啦，又或者佢公司自己内部人事问题啦，系咪值得你将啲嘢交俾佢咧？最近咧，咁我自己公司嘅产品咧，都有啲大陆嘅公司想话做我嘅代理。咁啊，其实咧，我已经对代理呢样嘢咧，已经摆咗个咩心态咧，可有可无，你做就做，做到就做啦。佢哋唯一嘅好处就系佢哋有网络 ，OK。但系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喂，你真系你摊喺度瞓觉，我奈你唔何。咁所以如果你自己嘅产品咧，系真系涉及到一啲要系你自己做出嚟嘅，又或者咩都好啦，你要谂谂啦。而如果你系代理人哋嘅嘢咧，咁我话俾你知啦，呢啲钱呢啲中间人钱咧，我话俾你知，咁相对嚟讲个价值咧系越嚟越低，越嚟越低，甚至乎会掉一个冇嘅，只会越嚟越少，你只会越萎缩，你会好难做。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仲系做紧嘅话，你开始要谂下自己 add 啲咩 value 落去啦。其实你 add 咗一个 value 落去，就系另一个产品嚟噶啦。OK， 正如我所讲，又攞翻嗰个卖网络NAS， 即系 NAS， 即系嗰啲server 仔咁计。你买咗个 server 翻嚟，我俾啊中环嗰个阿 Mary， 佢系唔识自己装噶，好多嘢要 set 噶。但系如果你阿 John， 你能够将你嘅知识摆落去，帮佢装埋，教埋点用，整条 video YouTube 教我哋。嗱，呢个 tutorial 嚟噶，即系得人睇下啦。你唔记得咗嘅，睇翻条 YouTube 得噶啦。咁你咪个价值咯。跟住以后每年维修啊，啲咁揾你咯。啊，呢个另一个产品嚟噶，变咗唔系单纯，因为佢已经包含咗你嘅技术里边啊嘛。其实我好老实实啦，我咁多年嚟好多时。你话真系系咪所有嘢都系你自己百分百创作发明咧？我话俾你知，一定唔系啦。咁有好多有多时有多嘢咧，我都系将佢加翻自己 value， 就变做另一嚿嘢。因为咧，你唔加 value， 你咧第一你变唔到啦，第二你出师无名。我嚟紧都有啲产品，我都系咁噶。我将佢变一变，其实即系等于一件事，你嘅角度点去睇佢啫嘛，系嘛？所以呢个你可以谂谂。而呢个主席呢，我呢、这个笑咗，仲有一样嘢同我系琴我淨係 give me five 嘅，因为大陆人好少做呢样嘢啊。琴日我净系忍唔住同佢讲 give me five， 就系佢嘅谂法系同一样。佢累积咗，佢琴日 show 俾我睇啦，两样嘢系企喺另外 amazing。佢每装一部机咧，咁就会上云端，因为上 cloud 度 update 嘛，嗰啲客。咁咧佢就开个手机俾我睇啊，有个地图 show 晒装咗喺边度。咁最密啊，梗系响啲沿海地区啊，啲啊吓。长三角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即系远至，其实我见到嗰啲连新疆啊都有，我俾我睇咗呢一个个点喺度，咁跟住咁大家如果聪明嘅你可能都谂到啦，佢下一个 show 俾我睇系咩呢，就系、是、开个微信俾我睇啊，佢话我每日都收到啲 message， 俾佢个叫 service fee， 每年要收嘅。唔使多啊，假设啦，$100一个一年。我琴日见到佢萬几个客，即係话一年有$100,000嘅收入，係乜都唔使做。只要嗰个人一日都用呢嚿嘢，就一日都要。嗱，有阵时用唔用呢嚿嘢唔係讲佢有冇用㗎，係公司。我发觉好多公司呢摆咗喺度，你有一日唔见咗嘅话，管理层会问咩事。嗱、这、呢个咧，虽然我觉得即系一个负面嚟嘅，就咩咧？啲伙计好多时好懒，所以咧就觉得唔去谂下，其实呢嚿有冇实质作用，佢唔会谂嘅，就谂因为我公司要有嘛，咪有咯。咁但系呢个咧都系造就咗呢个社会某程度上一个润滑剂嚟嘅，即系如果个个都真系睇嗰件嘢有冇用而要。即系决唔决定呢嚿嘢嘅话咧，咁有多行业冇咗噶啦。咁而正正因为咁样，而呢个人咧就可以一年收$100,000，而呢$100,000唔止噶，系嚟紧会一路 accumulate。而家佢净系做中国市场嘅，亦都咁讲翻啦。我见到佢做啲嘢手工 OK 嘅，绝对系有资格系出到口嘅。即系但系只不过冇门路。咁嗱，其实香港人可以做啲咩呢，做呢啲咁嘅，即系个价值就系话嚟话帮佢做 branding 啦，帮佢做 marketing 啦，做 coordination 啦，同外国嚟话喺外国开间公司租个仓，嚟话如果你有啲国际视野嘅话，你本身嘅话，你可以做呢啲嘢咯。嗱，咁所以咧，我觉得咧，一个人咧，你睇佢。今年33岁，我问佢今年几岁，佢33岁，我见到年青。佢即係话佢廿几岁创业，做到而家。我估佢应该係搵到啲钱啦，咁未必咗好多。但係即係虽然话就上市就上一个，但係新三板啦叫做。即係唔系话啲咩大嘅嘢，但係都起码即係我就冇本事上到市啦，暂时。咁所以我都对于一啲我崇优嘅，我见到啲佢其实未必话好有諗法，佢只不过你觉得佢觉得啊，喺互联网卖好过用代理卖。呢、这个我最大嘅启示。当然呢件 product 系要啱啦。咁其实 product 如果系你自己嘅话，或者你可以加下啲 value 嘅话，你可以将佢变为系可以喺上高卖嘅。关键就系睇你自己啦。我唔可能讲每一个生意上嘅细节系点做啦。咁但系呢呢、这个系值得我哋大家去参考嘅案例嘅。33岁嘅老友，33岁嗰阵时候，我仲系两，我开始做生意噶啦，做好耐噶啦，叫搵到啲钱，咁但系就使晒咯，就唔好人哋咁样。咁所以我大家要啊，以此要学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嗱、啊，本来咧就想都讲咗成50分钟啦，咁啊，有个小嘅啊。话题想大家讲得轻松下啦。咁我最近咧就喺网度咧就睇翻我之前咧就自己 save 咗一个报纸剪落嚟嘅。咁我梗系唔系剪啦，即系做 file 嘅。咁咧就讲紧，佢话咧英国即系呢个爱丁堡啊，即系呢个临床心理学家咧用咗10年时间，咁研究咗1000个怪人，咁就归纳咗怪人咧有15个特质啊，咁啊。当中咧，呢所有怪人咧，又必须有5个特质嘅。嗱，系咩咧？有独立 独立独行啦，即系话自己做自己嘢。第二有创造力，有强烈嘅好奇心，理想化，同埋唔少怪癖爱好而引以为乐。嗱，睇下你有几多样中啊？第一个独立独行啦，你要即系你要做一啲嘢系人哋即系中意古灵精怪啦。第二啦，有创意。咁你自己喺度 tick 咯，有冇啦你吓？有冇创意？你觉得自己有冇嘢？第三就系好有强烈嘅好奇心，呢个讲咗啦。咁啊，理想化啦，啊，咁跟住就第五就系、是、有五至少有五种怪癖啦，即系引以为乐，即系话你要嚟话啊，中意林林，中意咬手指，中意乜，中意物，咁呢个系一种五种，你揾五种啊。好啦，从小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第六啊，呢个系你有冇咧？你有冇觉唔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咧？你有冇觉得定系咪咩咧？吓，第七就聪明伶俐 ，OK， 好，第八啦就有主见同埋勇于发表。咁其实我之前讲嗰啲啦，咁全部即系听落去睇下你自己有冇啦吓。跟住啦，第九啦就不喜与人争竞争。咁你唔中意同人哋争竞争，咁呢个我自己有啲。我一定唔系啦，我中意竞争嘅，我最好嚟，但我就会点咧？我自己本身咧就系中意去创造一啲嘢出嚟咧，令到你同我冇得竞争。你明唔明嘅意思咧 ？OK， 跟住咧，不寻常嘅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咁你自己检讨下你有冇啦吓。不在意别人意见或要人陪。啊，呢、這个我又系嘅，我经常跑步咧，自己一个，我唔会叫人嘅，因为咧，第一你跟我唔到，或者我跟你唔到，咁不如我跑我自己，唔好理我啦。咁有阵时候我都会唔理人意见嘅，啊，好多时添，反而我理咗人嗰阵时咧，好多时咧会令到自己咧错做出一啲错误决定添，啊，包括买楼，OK， 我冇买到 ，OK， 跟住咧就系、是、喜欢开玩笑弄。即系整蛊人哋，咁啊，由细到大咧呢样嘢，我已经俾人哋定咗啊！即系由细到大，我最中意整蛊嚟话咩咧？细个可以，即系有一个同学，你知啦，通常啲同学有啲好恰噶嘛，咁我就会偷佢冲即系叫咩啊？换衫啊，体育堂嗰时咧，佢除咗对鞋换衫，跟住攞走佢对鞋，然之后掉落屎坑度咁样，咁都做得出嘅，真系衰到不得了。跟住另一个啦，单身啊，对唔住啦，我唔系啦。跟住第二就系话，跟住第十四啦，就系、是、老大或者系独子，即系你可能系老大，即、就、系、是、大哥，即系最大排名最高嘅排行最高嘅屋企兄弟姊妹中，咁一系就独子。即系得你一个嘅啫，咁我亦都唔系啦。咁睇下先，跟住呢个一定系啦，常串错字，咁我就经常恒常地，我到而家我十一月同十二月，将至一年十二个月，我只系记得头三个月到啦，跟住我开始四个月啦，系 April， 我仲记得嘅，跟住后边嗰啲我要经常要谂起，即系我要联想起。先谂到佢系点，同埋当然啦，我串唔到嘅。仲有一至星期日咧，我系串唔晒所有字嘅。咁唔好讲串错字啊，系串唔到字啊，净系更加唔好叫我串菊花个字啦吓，我系串唔到嘅。咁嗱，如果你有呢十五个里边咧，越多嘅话咧，即系证明你越怪。咁我自己咧都领晒嘢噶啦，好多都我领咗十几个噶啦，都即系证明我一个怪人嚟嘅，即系唔怪都唔会做网台啦。系咪？因为通常你做听众可以唔使怪人嚟嘅，但我哋做网台多数都系怪人嚟嘅，即系起码都有啲嘢想讲啊，啲咁样，好独立独行啊，即系唔会理人点睇。好嘛，咁啊，今日咧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个礼拜四啦，咁先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以后就礼拜一个礼拜一次。咁时间我其实都系想短短地讲下嘢，讲下一周嘅，即系对即系啲生意或者生意 surrounding 有关嘅嘢。咁继续 subscribe， 算啦。千零人我满足㗎喇，算我都唔会话特别强求，咁啊尽力啦，我觉得唔一定要係要点睇齐嘅， anyway 能够多啲嘅话咁更加大啲嘅成就感，亦都可以话多啲去分享到啲唔同嘅。好嘛，咁下个礼拜四见，拜拜。